9月15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2场活动。这次演出曲目不但有莫扎特、柴科夫斯基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会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来免费获取门票。再来关注图书出版方面，北京文学月刊社主办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近日在今年第十期推出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专号，收入11封的《世间已无陈金芳》、阿来的《蘑菇圈》、尹学云的《李海叔叔》、小白的《封锁》、萧江红的《挪面》等5部中篇小说，以及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马金莲的《1987年的江水和酸菜》、冯骥才的《俗世奇人》、一周的《初景》、朱辉的《七层宝塔》等5部短篇小说引起了读者的热切关注。继《看世界》后，12届全国人大发言人、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撰写的新书《我的对面是你》新闻发布会背后的故事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正式出版发行。傅莹现场与读者分享了作为一名新闻发言人如何与中外媒体交流和沟通的经历，而作为一名外交官面对国际上的各种误解和成见，如何客观平和地介绍中国的体会。最后再关注一条出行提示，2018年北京马拉松赛将在本周日上午举行，届时比赛线路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沿线行驶的144条公交线路将在交通管制时间内分时分段采取区间车、扩大行车间隔和临时绕行等运营措施，在确保比赛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市民出行。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这个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Ladies gentlemen， 欢迎光临古典也流行。今天我们来听 music 音乐剧。 这个开场是不是很有感觉？有一种大秀要登场的气氛。是的，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是周末了，我带给你一个既轻松又古典的话题，那就是音乐剧。上半时段呢，我选择了几部音乐剧当中的经典唱段，像艾维塔，像既叫做歌剧又叫做音乐剧还叫做民谣歌剧的波吉与贝斯，还有妈妈咪呀。而下半时段的开场是什么呢？

福德极具戏剧化的表演将幽灵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且他的演唱让人觉得心在滴血。在今天古典流行中介绍的最后一部音乐剧，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音乐剧《悲惨世界》。这里听到的是音乐剧《悲惨世界》的开场曲以及《Look Down》。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完整的介绍这部音乐剧《悲惨世界》。看来今天节目是没有时间了，以后在古典流行中我们继续来欣赏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a drum,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op when tomorrow comes. À la volonté du peuple et à la santé du progrès, das ist die Symphonie von Menschen, die nicht länger Sklaven sind. À la tania zu ihm, 命が始まる。明日が来た時、そうさすが。Als er männlich und hockert, wie als er irgend schon zum Gift.I från vår barrikad så kan man se ett framtidsland Så kom med och slåss, du ska kämpa med oss om du kan Vetens słuch to śpiewa lud, co nie chce żyć w niewoli snów Von all den Menschen, die verdummen und noch lange schlafte sein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啊，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